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天气，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北京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气温依然是比较低的，天气寒冷，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添衣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本市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南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已经排过了五方桥。北向南在观音堂桥附近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已经排过了平房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春季养生不容忽视的那些事儿。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应该是顺应我们的四季，有不同的养生注意事项。到春天我们养生到底该注意哪些呢？今天我们会邀请专家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春季养生保健可以让您健康一整年，特别是老人、孩子、孕妇和产妇，春季注意身体的调理和日常起居，对于疾病的预防甚至治疗都会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春日养阳呢？春困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的信号呢？哪些食物可以在春季帮助我们强身健体？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魏建安，和您说一说春季养生不容忽视的那些事儿。这两天北京也是开始下春雨哈，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春雨一下万物都开始复苏了。我们看外面越来越多的这绿树都已经发芽了，很多的花都已经开放了。我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那我们在春季养生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如果春季真的养生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了，是不是这一年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棒棒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伙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 病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魏建安魏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好好的来说一说这春季养生到底有哪些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首先呢，要欢迎魏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下午好。 非常欢迎魏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春季养生的话题哈。魏主任，我想先问问您哈，作为一个中医方面的专家，您跟我们说说在最近这段时间，您有没有开始偷偷的有一些小养生的这个小窍门啊、小方法给自己用上了？ 作为一个中医医生，那这个四季养生是我们作为医生、中医医生的一个必修课。 嗯， 就是说把这个养生啊，就是贯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嗯， 那么现在讲到了这个春季养生，那么一年四季在一春，那么我们从春天开始做，那春天有春天的养生的方法，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中医里面的叫四季养生或者叫四时养生。 嗯， 那根据气候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养护生命。 嗯，那这个春季咱们跟大伙儿先说一说比较适合的是什么样的养生方法。大家都听过春季养阳，这春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得保养我们的阳气呀？ 是的，四季养生是我们中国先人、我们这个祖先呢几千年距离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嗯， 根据这个四季的气候变化来进行人体生命的这个养护。那么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特点，每一个季节根据它的气候特点呢，那么我们有不同的侧重的养生方法。 嗯， 那么春天有春天的这个气候特点，那么根据我们中医的这个认识，那春天它有一些这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春天的风主风。 嗯， 就主风， 就是风，有这个风吹过来了。 对，风大。 嗯， 有风。春天呢，在我们这个五脏的呢，这个应以肝，以我们肝气相通。那么，春天的这个生发，那么有这些特点。通过这些特点，我们古人呢，就是总结了一系列的这个春天的养生的一些方法。 好，这春天的特征，刚才魏主任已经跟大伙儿说了，主风，然后呢，这个肝气我们要注意，还有就是开始生发了。 发， 嗯。那这些特点我们到底对应什么样的养生方法能够和它相结合，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特点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魏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春季养生的小方法小窍门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一下，让魏主任帮您判断一下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如果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也希望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养生的小窍门。 对，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春季里面养好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这一年身体都棒棒的。 是的。 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通过资讯的时间把您的养生小妙方或者是关于养生方面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书香润泽听障儿童爱带我阅读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据了解，目前我国0到6岁的听障儿童有 13.7 万，每年新生听障儿童 2.3 万，是世界上听障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研究表明，2岁是幼儿口头语言发展的关键期，4到5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期。如果能够抓住关键期的有利时机，及时的进行适当的培养，就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伴随着听障儿童康复事业的逐渐发展和推进，在全民阅读的热潮之下，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也在阅读当中更好的康复，从阅读当中受益。很多人都知道，孕期用药需要非常的小心和慎重，稍有不当可能会让胎儿畸形。所以说，很多孕妈妈在感冒之后都很忌讳用药，即便是感冒已经比较严重，也宁可拖着都不肯去看医生。但是拖着不治疗的话也是有弊端的，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最终导致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其实啊，孕期用药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孕期需要谨慎用药并不等于孕期不能用药。很多人在孕期不敢用药，实际上是把孕期用药的副作用给无限放大了。目前已经证实了一些药物对于胎儿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对于宝宝来说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说孕妈妈在病情需要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就医和用药。鼻炎和鼻敏感都是常见的鼻部不适，鼻炎尤其是慢性鼻炎不容易根治，经常会反复发作，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对于慢性鼻炎的患者，我们建议您在日常可以用生理盐水来冲洗鼻腔，对于缓解鼻炎的不适症状是很有帮助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魏建安魏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春季养生不容忽视的那些事儿。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魏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了春季这一些季节的气候特点，还有说这春季我们应该生发了，我们应该注意保肝了。那想问问您，针对这些季节特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咱们是不是从饮食、起居各个方面跟大伙来对应一下？ 对，有很几个方面可以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 嗯， 那么春季养生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春夏养阳。 嗯，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我们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面就谈到了这个春夏养阳，就春天和夏天要养我们人体的阳气。那么现在春天已经来临了，那我们要开始养我们的阳气。 嗯， 春天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春暖花开，生机勃发，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啊，慢慢的就是由这个寒冬啊过渡到这个温暖的季节，阳长阴消这么一个气候特点，阳气越来越旺，阴气越来越消。 在自然环境当中，这个阳气本来在春天就开始占上风了。 对，自然界这个一年的这个阴阳变化的话，现在已经是阳生这个阴衰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气候变化的同时，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人体也开始从一个冬天的自伏状态慢慢的苏醒，气血开始畅通，人体的阳气也慢慢的这个复苏，慢慢的生长，那么也是一个阴消阳长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春天刚才谈到了，春天是要生发的一个季节。 嗯， 那么生发要靠阳气推动。 哦， 阳气对我们人体来说就像大自然界的这个太阳一样。 嗯， 大自然界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 嗯， 我们人体没有阳气就没有生命活动。 哦， 所以是阳气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春天呢，这个季节呢，就是我们开始养阳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嗯，那怎么才能让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就和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阳气一样呢？自然界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太阳啊，到了春天日照的时间相对比冬天要长了。 嗯，对。 可是我们人类身体里面的这个阳气，我们也通过多晒晒太阳跟植物一样吗？ 我们中医讲啊，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就是一个阳气和阴经的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阴阳的活动，才有我们生命的活力。那么在这个春天的时候补充阳气，就能够促进我们生命的生发。 嗯， 那么怎么能够让我们的阳气这个充满生机呢？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借助于自然界的阳气。 哦， 也就是说简单说，借助于太阳的光和热。 嗯， 我们这个简单的操作就是晒太阳，日光浴。 嗯，我们也和这个植物一样，多晒晒太阳，多吸收一下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能够辅助我们人体当中的阳气 的生发。对。 嗯， 所以到春天的时候，我们主张大家要走出去，要这个踏青。 嗯， 赏春， 踏青赏花，多到户外去逛逛。 对，多到户外去漫步。 嗯， 对吧？临溪溪水，登高望眼，就充分的借助大自然的这个阳光，然后呢，吸收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呢，能补充我们人体的阳光。 嗯， 能够借助自然界的这个阳光的力量呢，能够唤醒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 好， 多晒晒太阳。但是像今儿这天气是阴天，这两天正下雨呢，很多朋友说了，这空气质量其实挺不错的。像这样的天气，我们没法再到户外去晒太阳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多出去活动活动，有没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这种生发呀？ 这个借助自然界的这个阳气，太阳的话，当然一般来说是争取就是利用晴天，大晴天的日子啊， 太阳好的时候。 对，那么一天之内呢，也有几个这个阳气比较旺盛，比较有利于我们人体这个进行吸收大自然阳气的这个时间节点。 嗯， 比如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 啊， 我们要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深呼吸，张开您的双臂，那么。我们想这个用我们的劳宫穴和这个百会穴吸收这个大自然的阳光，这个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 好，这是日出的时候。 日出的时候。 您这两个穴位您也大致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两个穴位在哪儿啊？ 这个百会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头顶正中。 嗯。 如果要从医学上来讲的话，那就是我们两个耳朵的这个连线的终点。 嗯。 那么这个百会呢，它能够这个通天气。还有劳宫穴呢，在我们手的手心。 哦。 那么在早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到户外，阳光刚出来的时候啊，进行深呼吸，张开我们的双臂。 哦。把手也打开。 哎，张开我们的劳宫穴。如果要练功的话，你这个时候充分的吸收大自然的这个日夜精华， 嗯， 能补充我们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身体虚弱、阳虚的咱们这个 朋友们，嗯， 包括阳虚的这个病人。更要抓紧这个春天养阳的这个季节。 好，这是日出的时候，是这两个穴位。 对， 那其他还有什么时间段？ 中午， 嗯， 中午的 最大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在我们春天的中午的阳光啊，它不至于像夏天一样的 那么毒， 哎，不会灼伤我们的皮肤，所以中午的也是阳光是这个适合我们进行户外活动，我们吸收阳光的时候。 嗯， 但是中午的话，身体偏弱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到在树荫下面。 哦，也就是说身体本来有一些基础疾病不太好的朋友， 对， 我们虽然在中午是要出去吸收这个阳气，但是别站在这大太阳底下去晒了。 对、嗯、尽量站在树荫下面，那样一样能够吸收大自然的阳气。还有一个就是傍晚，傍晚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这个时候到户外呢进行活动，吸收大自然的这个阳气也是非常好的。 哦， 嗯， 这个中午和早上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时候呢，太阳正在上升，和太阳最大的时候，这傍晚的时候，太阳我们眼瞅着就下山了，就往下落了。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不是应该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弱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也推荐说我们得出去补补阳气啊？ 这个。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从一天的来说的话，它是要开始阳消阴长。 嗯， 但是这个正好是阴阳变化的时候。 嗯， 阴阳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也在阴阳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到户外活动啊，通过这个肢体活动，通过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穴位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 啊。对，好，所以说其实就是顺应了我们的这个自然规律。 对， 嗯。好，这是三个时间点告诉大家，在我们的春天养阳，可以在这个时候多出去活动活动。那说到活动，就有网友想问问您，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春天听说多运动有助于阳气生发，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运动强度才是比较好的，因为自己还听说过说出汗出太多的话会伤了我们的阴经。这个阴是阴阳的阴，精是精气的精， 精气神的精。 嗯， 对对对，这个春天的运动啊，我们是主张春天要到户外加强活动啊，因为刚刚冬天过了以后啊，应该鼓励到户外多活动，那么接触大自然的阳光。但是春天的运动，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特点，就是希望是中等程度的运动， 哦， 不用太过激烈，不用太过激烈的运动，微微出汗就行了，不用出汗太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人体刚刚从冬天过来以后啊，气血刚刚比较在复苏，腠理由致密呢开始变得疏松，然后呢这个人的抵抗力也慢慢的这个来恢复， 留 意一下运动过猛，运动量过大，出汗太多，反而会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疏泄太过以后，反而容易导致这个 自然界的风邪的入侵、 哦、 因为春天呢也是风邪主风的风邪比较多，容易反而容易着凉感冒，冬天呢而且春天呢而且是杂寒杂暖，所以呢 忽冷忽热 忽冷忽热的，这个时候你要是出汗太多，没有及时的更换衣服，没有及时的擦干的话，有可能就很容易感冒、 哦、 它跟夏天还活动不太一样，所以春天的运动以这个漫步爬山打太极拳这个踏春这样的运动比较合适。 嗯，中等强度的运动是比较适合春天的。 对对。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是邀请过运动方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伙说什么样的运动强度才算是中等运动呢？专家跟我们说，就是说运动完了之后还可以正常的交谈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唱歌呢唱不太出来，有点喘，说这个强度基本上就可以定义为是中等强度了。 对。就是说还能够正常的这个向我们交流，不至于气喘吁吁微微汗出、 嗯、 因为整个人体它有一个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复苏的过程，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的运动量可以适当的加大一点。 嗯嗯，而且这个中等运动强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适应的度，对于别人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比较低，但是对于您来说，如果一直没有运动习惯，身体又比较虚弱的话，您千万别看别人这么做，您也跟着他一块儿做， 对， 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这个程度还是要根据个人个性化的来判断。 嗯， 对。 好，那这个朋友还听说出汗太多了会伤这个阴经，咱中医有这个说法吗？ 有这个说法。那么中医有这个说法，说汗血啊，汗呢、啊、和阴血啊是同源的。 哦， 那这个是也要看一个正确的来对待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是很轻微的正常的出汗，它是有利于我们机体的这个代谢废物的排泄。 嗯， 那么什么时候会伤了我们的这个阴经，伤了我们的阴血呢？就是你大量的排汗，你过分的运动，超出了我们身体应该的正常的耐受这个限度， 哦， 那才会伤害了身体。对。 哦，也就是正常的出汗其实对我们的这个阴经不会有什么伤害。 不会的，它反而是一种促进新陈代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万事还是得适度哈。 万事适度，万事因人而异。个体化因人而异。 嗯，还有这个飞鱼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您一个问题哈，说春天这个季节啊，鼻尖上发现容易长暗疮了，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预防啊？这是不是和我们说的这个生发春天有关系啊？ 有很大的关系。春天生发，这个气血开始逐渐的旺起来，对吧？ 嗯， 那么如果从这个阴阳来说的，阳气慢慢这个逐渐恢复，阳长，是吧？阳气开始旺，然后从这个代谢来说的话，一般内分泌就比较旺盛， 哦， 尤其是年轻人的话，他性激素水平也就会慢慢增高。那么同时呢，这个春天呢，又是一个主风温暖之气逐渐这个上升的季节，这个时候如果要不注意的话，有时候它这个细菌啊、病毒啊也容易滋生。 嗯， 那么阳热加上如果细菌感染各方面，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这个毛孔的堵塞呀， 哦， 皮肤的炎症啊，那么就会出现 长疙瘩， 走荡的走疙瘩啦。如果再加上这个生活不规律，熬夜呀，导致肝火内生啊，血热呀，怎么综合的在一起的话，再如果加上饮食如果调理不当的话，春天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的这个痤疮啊、毛囊炎呐，哎， 好，那这原因咱知道了，咱们得说说如何预防啊。在春天我们多洗洗脸行不行？有没有帮助？ 所以到了春天这个生发的季节呢，我们确实要比较更多的关注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身体在生长阶段的年轻人，青春期的时候，更多的关注于我们皮肤的健康。 嗯， 那么要采取一个综合的治疗的综合的预防的办法。那么首先你要保证这个心情 愉快 ，因为刚才说了，这个春天属肝，肝喜调达，他就是希望那个怕抑郁，怕暴露。 嗯， 你心情不好，心情压抑，它都会导致这个肝气不舒，肝郁这个内结，那么就会影响内分泌紊乱。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这个起居有常， 你起居有伤，因为年轻人压力大，有时候啊，这个睡眠啊，这个生活不是太规律， 哦， 那么导致这个阴阳节奏的紊乱， 哦， 这个体内的这个内分泌紊乱，所以要起居有常， 起居要正常一些， 对， 保持一个自己的生物钟， 生物钟， 嗯， 比较规律。按照我们中医的春天养生来说的话，春天应该是早睡早起， 嗯， 早睡早起。你要是熬夜晚睡晚起，那就违背了这个阴阳的这个变化规律了。 好， 所以第三个呢，这个饮食方面要清淡一点， 嗯， 对，这个像如果特别容易起痘痘的，饮食上要清淡一点，高热量的高蛋白的这个食品呢，适当的要控制， 少吃点， 适当的控制一点，烧烤的这样的食品呢，适当的要控制一点， 嗯， 第四个方面就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这个保健的那个有药物作用的一些这个食品，比如说春天。经常喝点菊花茶呀， 嗯， 啊，包括喝一点淡淡的绿茶呀，包括适当的这个做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健康的美容的方法， 嗯， 这样的话保证在春天呢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容易皮肤长痘痘、长结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春天长痘跟我们这个季节主生发是有关系的， 有很大的关系，对， 好， 嗯， 所以说我们得从多个方面入手来综合解决我们皮肤长痘的问题。在春季，首先呢我们得从心情上， 对， 别让我们这个时候着急上火，焦虑， 过分的焦虑，过分的压抑，或者是心情暴躁， 嗯，这个时候会让我们的内分泌出现问题，嗯，就更容易长痘了， 对， 嗯，还有就是在起居上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嗯，我们专家说了，在春天我们要早睡早起。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一年四季好像专家都是建议早睡早起，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生物习惯哈。 有的 春天尤其是这样， 有的季节就有一点小小的差别。比如冬天，我们一般来说是，晚起一点 啊，可以多睡一会儿。 对对， 但是春天这个大家。自然界都已经开始活跃 了， 嗯，对了， 我们也得稍微活跃一下， 跟着阳光 早睡早起， 对 对， 嗯，好，各个方面都需要注意。那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魏建安魏主任，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春季养生那些不容忽视的事儿。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继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魏建安魏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春季养生不容忽视的那些事儿。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魏主任跟我们说了在春天的一些气候特征、 嗯、 我们得顺应这些气候特征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嗯、来进行养生和保健。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在春天容易长痘痘， 嗯， 那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也想问问您魏主任，是不是在春季也容易有一些自己比较常见的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出现啊？ 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脏腑不断的衰退， 嗯， 也叫脏器亏虚啊，所以很多老人就会比如说高血压、动脉硬化、血液循环差， 嗯， 啊，代谢能力差，手脚冰凉，怕冷，啊，这个腰腿都怕风寒。那么尤其要抓住春天这个季节来进行春夏养阳、哦、春天补充阳气。 嗯，也就是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由于我们身体处于一个这个逐渐往下坡走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们的阳气本身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足，在春天我们就更得去保养它， 对， 甚至说给它助点力，让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更旺盛一些。 对，就刚才说的，人体的阳气就像我们大自然的太阳一样的，人要没有阳气生命就停止了， 嗯， 所以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要充满这个生命的活力的话，一定要补充阳气、 嗯、 那么大部分老年人阳气都会偏虚， 嗯， 这个时候是抓住春天的这个机会，很好补阳的一个季节。 好， 嗯 嗯，这季节首先是得抓住了， 嗯， 在春天是补充阳气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补充的方法、嗯、在上半段的时候您介绍了可以多晒晒太阳， 对、嗯、 多运动运动， 对，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 嗯， 那也想问问您，除了这些方法之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饮食上，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食疗的方子来补充阳气啊？ 是，除了刚才说的我们鼓励老年人到了春天以后要走出去， 嗯， 在家里就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自伏以后，应该到户外多活动，当然这个也要讲究方法，大风天大寒天要注意非常注意，要非常注意的，一般来说风小的时候阳光足的时候才出去， 嗯， 那么除了这个出去晒太阳吸收大自然的这个阳气以外，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也可以对老年朋友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在春天做一些这个努力， 嗯， 比如说春天的一些有助于生发的一些食品， 嗯， 在春季才有的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吃一点，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北方比较多的这个香椿 啊、 哦、对吧，老百姓都知道香椿炒鸡蛋， 嗯， 很受欢迎。这个香椿是个春季时令的这个季节这个食品， 嗯， 它有生发之性，吃点这个香椿呢，它就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的生发、 哦、 促进身体的阳气的这个苏醒康复这个恢复。 嗯，香椿芽、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 对， 嗯， 比如说这个春天的韭菜也属温的， 嗯， 这个生发属于生发之品，那么适当的吃点韭菜也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阳气， 嗯， 能够振奋我们身体的这个脾胃， 嗯， 那老年人适当吃一点的话也有帮助。 好， 那么在南方的话春笋 啊、 那这些都可以。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春季当中看的这些发芽的东西、 嗯、 长出来的这些东西、 嗯、 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补充 的 对对对、嗯、对。 我们都知道现在啊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到了春天喜欢去挖一些野菜， 嗯， 比如说这个蒲公英啊，然后还有这个荠菜啊，在春天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喜欢去野外、 嗯、 找一点回来包饺子吃， 嗯， 也想问问您像这些野菜对于我们春季养生有没有帮助啊？ 有帮助，如果这些野菜是比较这个安全的，比如说没污染的、 嗯、啊，您别在这马路边上天天吸着尾气这种 对对，比较干净的没污染的这种比较天然的这种野菜，它在这个春天生发出来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嗯， 那么这些野菜人这个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咱们民间的一种烹调方法，比如包饺子啊，做一些这个吃了以后，它补充我们身体的各种维生素，对维他命，对身体的这个春天的康复啊，阳气的恢复都很有帮助， 嗯，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现在有一些野菜的话周边的一些地区一定要没有土 土地污染的地方、 哦、 要特别小心、 哦、别找到这个我们说重金属超标了，吃进去反而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 啊、对对、 嗯，好，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野菜啊，很多的市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户他自己也其实是种植的， 嗯， 如果我们比如说买的不这个自己挖的不是特别放心或者不是特别方便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市场上买一些现成的，我们在春天能够找到的这种时令的食材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去培养身体的阳气的。 对，是的。 嗯，好，这说到春天还有一个就不得不说，就是春困。甭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年纪大的朋友，到了春天好像都感觉自己比冬天的时候更加能睡了，总是睡不醒的感觉。也想问问您，春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到底是为什么呀？我们不是说春天阳气生发已经开始蛰伏了冬天，我们开始应该动起来了吗？ 嗯，对，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春天养生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一个问题哈。除了养春天养阳以外，我们祖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就是说春困的问题。 嗯， 民间说春困夏乏啊，对。那么春天为什么会困？怎么预防困？春天也不是所有人都困， 嗯， 是吧？一部分人困。那么困的原因呢？因为人体在冬天的时候啊，活动量比较少，这个冬藏这个季节特点，咱们人的活动少，这个气血比较这个内敛， 嗯， 对，各方面的活动都比较内敛，心情各方面都比较内敛。那么一到了春天以后啊，从这个制服的状态慢慢苏醒过来，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哦，就是适应周期。 对，适应过程。那么有一部分这个人群呢，他这个适应的能力他就觉得差一点，他这个复苏的这个脚步就会慢一点。 嗯， 你刚才说的大地勃勃生机，但是呢他那个一时他这个脚步就会慢 啊、 哦、那么同时呢，这个气候特点呢，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个腠理比较紧致， 嗯， 周围的毛细血管呢它都不太开放， 嗯， 到了春天要温度越来越高，也升高以后啊，周围的皮肤的毛细血管都开放，那么活动量开始增多，那么耗氧量也一样增多，那么在一些大脑啊，这些心脏啊，相对冬天来说，可能就突然之间会觉得相对有点 供氧，氧气没有那么足了， 哎，供氧好像供血好像相对冬天会有一点不太足，所以你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困，跟不上。嗯， 好，这是春困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哈、 嗯嗯， 那也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春困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甚至我们就是说这个已经卧病在床很久的这些老年朋友，他们说到了春天我比这个年轻人还困，虽然我睡的其实比他们多。也想问问您，这春困是不是也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呢？如果春困比较严重，就证明我们的身体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小毛病没被我们重视到。 是这样的，春困它就也提示我们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刚才说的就是正常的有些生理这个阴阳平衡康复过来这个比较慢的情况，那么对老年人来说本来就是血液循环慢， 嗯， 本来心肺功能就差，本来心脏功能就差，本来气血就运行的慢，那么动脉硬化以后动脉狭窄，那么脑供血就相对就不足、 哦、 那么他到春天来临的以后的话，那突然之间周围的外周的血这个毛细血管扩张以后啊，他会更感觉到跟不上 哦， 更跟不上，这就反映我们身体的康复能力，身体的这个阴阳平衡能力是差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更要注重于在春天来进行养生 哦， 来如何克服这个问题。 春天来养阳气啊， 来养阳气。 嗯，那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我们也说一说吧。比如说春困，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解决它？尤其是很多刚才您提到的这种老年朋友， 嗯、 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加强的这种户外活动， 嗯， 有一些人可能这个身体确实达不到这样经常出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了。 嗯， 那对于他们来说该怎么办呢？ 嗯，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春困，那么第一个呢，当然也还要。增加这个户外活动，尽量增加， 嗯、尽量增加， 尽量增加这个户外活动，然后促进这个阳气的康复。那么如果做不到那么多，第二个方面它饮食方面刚才谈到了，也要跟得上。 嗯， 饮食方面，到了春天的饮食呢，适当的增加一些高蛋白、优质蛋白的饮食， 嗯， 补充身体的能量。 高热量的人要适当的增加一点，比如说这个牛奶呀、这鱼呀、蛋呐、 肉蛋奶， 对对，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高热量的，促进身体的这个代谢和能量代谢， 好， 促进阳气。那么，包括一些温性的一些食品， 嗯， 一些温性的食品，比如说这个山药啊，大枣啊，这个莲子啊， 嗯， 对。通过一些温馨的食品 来补充一下 身体的这个热能、能量， 好， 促进这个阳气的康复。对， 再跟大伙儿这个提醒一下，刚才韦主任针对是比如说身体不是特别好，已经有一些基础疾病，活动不是特别方便的这些老年朋友，对于阳气不足的朋友提出的这个食疗方面的建议哈。如果是上半段，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已经开始长痘了 啊， 也就是说阳气比较旺的这种朋友，您千万别再这么吃了。如果您再这么吃的话，可能这痘越长越多了。 他就不适合这样，他就不适合这样。 所以说还是根据个人的体质，在春季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食疗也好，或者说饮食的这种改变也好。 对，老年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晨困的话，他要把睡眠调节好。 那这个时候是 睡眠 更多睡一会儿吗？ 这个睡眠就是，一般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建议他睡6个小时就可以了。 哦，别睡太多。 对，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睡得太少，或者睡眠质量不好，一整个晚上虽然在睡眠，但是在做梦，那也不行。那这个要把睡眠质量要提高，让他睡得比较实，能有利于身体恢复。这是睡眠的这个质量。第二个，睡眠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你觉得老困，你要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反而不利于这个阳气的康复，不利于身体的这个机能的这个康复。所以不能睡得太长。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春困的过程当中，别觉得稍微有困意，咱们就睡一会儿，反正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出门，那我有大把的时间，我就睡吧。这样反而不利于我们阳气的这种生发。 对。久卧老卧的那里反而伤气，久卧伤气，对吧？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说春季养生听说适合泡脚，然后说水温不要太高，微微出汗是最好的，这是自己家里的养生法宝，想让您说说这春天泡脚对于我们生发阳气养生有没有好处。 泡脚的话，那个冬天也可以，但是春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那么脚足底有很多我们人体的反射区，跟我们身体这个五脏六腑啊各个部位啊，它有对应的反射区，通过这个泡脚这个热水的刺激，那么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心肺的功能，那么肯定有利于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新陈代谢，那么对于养阳，对于身体的这个复苏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但是也要掌握，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你那个水温呢，既不能太热了，也不能凉的了。 也就是说，温温的也不太行。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适应力，个人的适应的这个强度不一样。这个你自己觉得稍微偏热一点的感觉就行。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凉的，有的人可能觉得有点热了， 刚刚好， 刚刚好。 根据自己的这个对于温度的这个耐受程度哈，来选择一个稍微有一点热乎了，但是别烫的这个程度， 对， 最合适。 第二个呢，这个泡脚的话，你还要注意呢，你那个泡脚啊，或者房间的那个周围环境的这个温度。如果房间太冷了，你泡脚的时间不能太长。 这是为什么呢？ 不能泡凉了，因为一泡了以后，它毛孔打开，臭里疏泄了以后，如果是很比较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房间的话，反而会着凉。 也就是说外邪这个时候会 外邪入侵，对。 好，在水温方面需要有讲究，时长方面，如果外界的环境比较阴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泡的时间别太久了哈。 对， 这个朋友就说泡到微微出汗这样的感觉是最好的，是这样吗？ 应该掌握这样的程度，应该说是可以的， 是没问题的。 对对， 好，这泡脚看来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伙的，而且泡脚甭管是这身体比较强健的这种年轻人，还是说身体稍微有点虚弱的这种老年朋友，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养生的。 对， 那这个泡脚，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可以煮一点这种生姜啊，或者煮一点这种姜水来泡脚，说这个时候有助于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的蓄积。像春天，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推荐于泡脚里面加的，像这些生姜啊，或者说艾草啊，这些药材有吗？ 可以的，就刚才您提到的生姜的话，它因为是生姜是辛温的，有这个从按中医的这个药性来说的话，它偏辛偏温的，那么偏温性的这些这个一些中药啊都可以加一点，如果有的话、哦、这个生姜啊，比如说这个花椒啊，比如说这个当归啊，你加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温性的一个药材的话，如果煮了水来泡的话，更利有利于这个血液循环，有利于这个阳气的生发。 好， 嗯， 这也给大家推荐了特别实用的这个泡脚的一些这种药材和泡脚的一些注意事项。 但是这里呢，还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呢， 嗯， 如果您要是一个身体很阳热之体的， 嗯， 很热性的体质。肥胖热性的体质又是高血压的这个患者的话，这种泡的情况你就要适当的掌握一下量了。 哦，嗯，就别泡那么多了。 别泡那么时间长， 嗯， 别泡太多。嗯， 好， 嗯， 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春天过敏的人特别多，想问问专家，中医对于抗过敏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比如说吃点什么能够抗过敏吗？咱中医有抗过敏的好方法吗？ 应该说这个是有的。这个我们中医讲把人的体质啊分成九种体质， 嗯， 其中有一种体质的话就是这种叫特性的特禀禀赋不足这样的特禀体质，就实际上主要就是说过敏体质 啊， 有一部分人就是过敏体质。那么过敏体质的同志这个朋友呢，到了春天呢尤其会碰到一些苦恼，因为刚才说了春天主风啊，风大，然后春天的这个气温呢由冷，冬天的冷慢慢变得温暖，然后呢春天呢有这个容易这个细菌和病毒这个开始滋生 、 那么这些外界的因素的变化有时候啊还包括花粉， 嗯， 万物生长一样的花粉，那么带跟着 风 一块，那么有可能被我们皮肤接触，有可能被我们这个 呼吸道 接触， 嗯， 那么如果有过敏这种特质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和麻烦， 嗯，那 要特别在这个春天要特别注意这个预防春天的过敏这种、这些朋友， 那咱们。中医咱们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帮帮他们吗？ 啊，有啊。那么先说是个人能做的吧。 嗯。 再说我们医生做的啊。 好，先说个人怎么做。 啊，个人做的。那么一般这样的体质的朋友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求他刚才提到的还要情志，在春天的情志要平稳，情绪要平稳。哦，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保持良好心情，别动肝火。 嗯， 有肝火旺，那你就更容易过敏。 嗯， 啊，这是第一。 别生气， 对， 春天。 对，这是这我们讲的，如果你有肝火，那就是外风会引动你的内风， 哦， 内风就会过敏阳了。 好，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方面，像这些朋友尽量要清淡一点。 嗯， 刚才我们说老年朋友到了春天的话，还要求他体质虚弱的，还要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啊，一些高热量的东西。那像这些朋友就不提倡了。 过敏的朋友 就不提倡 吃清淡点， 不提倡他又是吃说涮锅呀，又是什么吃这个肉啊，又是这 肉蛋奶，咱就 对，就 适量就 行，适当去，尽量偏清淡一点。 嗯 嗯，第三个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偏重一点，能够调理脾胃的这一些食品，比如刚才提到的山药啊、核桃啊这样的一些食品，健脾胃的。 嗯， 健脾胃的一些食品。第四个呢，这些朋友尤其推荐到了春天，经常每天喝一点菊花茶。 哦，这是 能够疏风热。 嗯， 能够清肝火，有利于抗过敏。 好，这是个人能做的。嗯，那医生能做的 还有一个， 啊，还有啊， 还有一个个人做的。这些很多朋友往往同时他会伴有大便不是特别畅快。 嗯， 一定要保持大便畅快，比如说大便反黏呐，粘马桶啊，或者大便闭结，一定要尽量让大便保持畅通。 嗯， 这么有利于这个对抗这个预防这个过敏。 好， 嗯， 那个人呢说完了，咱们再说说这个医生能帮助他们做点什么呢？ 医生呢，我到了这个季节的话，我有很多这个就是我的病友朋友啊， 嗯， 他到了这个春天 还秋天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他自己都知道过敏，他这个就会来找我吃几副中药调一下、 嗯、 我们中医就根据他的个人的体质望闻问切辨证论治，针对性的用一些中药的处方、 哦、 然后吃上几副药，在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还没有过敏的时候吃几副药，调整他身体的阴阳平衡，调整他身体的抵抗力，他就平稳的就过渡了春天。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说预防这种过敏的情况啊，不光是有这种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西药抗过敏的药、 嗯嗯、 我们中医也有中药能够通过调理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抗过敏进行提早的这种干预和预防。 是的，而且这个中药的话跟西药不一样，西药的一些西药的话是你过敏已经来了 嗯， 这用药，我们中医可以提前用，所谓的治胃病，病还没到，胃到的时候，你知道每年春天都过容易过敏，到春天这个药有点苗头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看医生， 好， 来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 嗯，防患于未然。 对对， 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让魏主任跟我们来分享这个春天养生的注意事项了。最后呢，让魏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广安门医院找到您。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星期四的上午在广安门医院门诊部有门诊。 好， 欢迎各位朋友来。 周一下午和周四上午是魏主任的出诊时间。 出诊时间，对、嗯。 好，也再次感谢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张鑫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救回来你的断牙。有的朋友可能吃点硬东西或者不小心走路磕了一跤，把这牙磕断了，这个时候怎么救回来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5常稻花香大米。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是受到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全都在每立方米45微克以下，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